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啊，喺呢一节入边咧，就先讲讲呢个英格兰足球联赛啦。咁啊，喺呢一周嘅英格兰足球联赛入边咧，就刚刚打咗打成一场，就系今晚史云斯会对住屈福特，系啦，会凌晨播映嘅。咁其他嘅赛果亦都出现咗噶啦。咁我先讲讲嗰啲赛果先啦。基本上系嗱咁。首先一樣嘢就熱刺就4-1贏咗呢一個新特蘭，咁啊修咸頓咧就復甦啦，3-0贏咗呢個西布朗啦，就曼城4-0贏咗水晶宮，本尼茅夫3-0贏咗呢個諾維茨，紐卡素亦都復甦噶啦，就2-1擊敗咗呢個韋斯咸，咁啊車路士3-3咧就同愛華頓打成平手，又係兩敗俱傷啊，兩隊唔應該攞分嘅球隊就變咗就係話。又是再和多場，咁啊，跟住咧就關注榜首形勢嘅李斯特城咧，就對住呢個阿斯隆維拉啦，就失分啦。基本上係因為馬列斯咧就射失咗個12碼，咁啊令到對手能夠可以逼1-1打成平手啦。咁啊跟住琴晚嘅雙紅會咧就利物浦對住呢個曼聯啦，就靠朗尼入波咧就1-0贏咗啦，就攞咗三分。咁啊另外守住尾場嘅史篤城咧就近況大好啊嗱。咁佢對住阿仙奴亦都可以能夠守和到對手啊！亦都係雖然0-0啫喎，嗰場波亦都精彩啦。咁令到因為佢亦都失咗兩分啦，咁啊個榜首形勢又係不變嘅，就阿仙奴仍然都係以得失球差啦，就 hit 翻住呢個李斯特城。咁啊，反而呢樣嘢咧就係曼城啊緊隨其後追咗上嚟啦。基本上係嗱，先講翻今週嘅賽事嘅重點啦，就係話藍色大戰啦，就係呢個車路士對住呢個 愛華頓 啦，喺呢場波。喺呢場波入邊咧，阿芬啊，即係我就聽過你講過好多次，就係話對於嗰個愛華頓班球員咧，就嗰個專注力啊，唔係今屆發生咗，係出現咗好大比數。嗱喺上一集，李 Sir 都講過嘅，就係話如果以博拳嚟講咧，其實呢隊波入球能力好強，但係失波亦都好多，就引致到佢而家個排名咧，就排到喺中游嗰度嘅，根本上係。但係佢點解會和波和嗱？如果連埋呢場波係英超和波王嚟嘅，和咗11場波。但輸波其實佢唔係輸好多波嘅喎，愛華頓係。 係啊。 咁啊變咗一樣嘢啦，嗱，你已經講過好多次，亦都我哋講波講咗好多次，佢今屆出現咗2-2啊、3-3嘅賽事，唔係一場嘅，就好多時臨完場先至發生嘅。嗱，我留翻俾你講啦，芬特登。 嗱，唔係，其實如果大家有睇嗰場波咧，都會發覺一個情況。嗱，呢個其實之前咧，可能係我個感覺，喂，點解愛華頓會係咁樣咧？咁但係睇完即係佢對車路士嗰個情況，第一我哋唔評論嗰個保時九分鐘嗰個咁長時間啦嚇。咁但係往往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作為教練又好，作為球員又好，即係當你去到踢波，而你又領先，你又知道嗰個賽事即係會就嚟完場，即係佢你唔係仲有十幾分鐘嗰、那個，你即係知道已經其實已經係補時階段嗰個情況之後，我唔明白點解教練唔會作出一個指示，即係話俾啲球員聽，你應該穩守，即係固守你嗰個成果。而仲好似係即係以前我哋講笑，即係巴西嗰啲咧，進攻係最佳嘅防守嗰個意識，我唔知啊，因為我睇唔到愛華頓嘅。11個球員，佢有乜嘢情況會即係第一，我睇唔到一個即係所謂重心個球員咧，即係會嗌喂，我哋要保住嗰個3-2嗰個成績，因為你會睇到車路士來勢洶洶啊，即係各樣嘢。喂，點解我如果有機會控球在腳，我點解仲要亂咁將個波放咗去咧？我猜幾球波，或者控住幾球，再唔得我俾翻龍門。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唔係消唔消極個膽啊，而係話係喺嗰個實際成績方面，我哋要攞噶嘛。就算你話我亦都唔相信個教練會話，喂，我一攞咗個波咧唔得啦，我要攞個波咧踢去車路士嗰邊，令到佢緊張或者即係我覺得唔係，即係我或者可能我個意識係咁樣，我覺得個波喺我只腳嗰度咧，對方係緊張。但如果你冒然即係你將個波踢離只腳嗰度咧，就會有個變數，就係對面有機會。愛華頓唔知真係三番四次，我希望即係大家即係觀眾或者點樣，即係大家去攞一個意見，大家去傾一傾啦。或者阿李 Sir， 我想問一問佢。 其實長波嚟講咧，喺尾段嗰度咧，就我覺得佢係死於不幸嘅，都係講句真話。其實 響愛華頓球員佢，我又唔同意阿芬所講啊，攞住個波就慢慢做翻出去啊嗰啲，因為其實佢響到尾段嘅時候咧，佢俾車路士壓得好緊要噶。咁佢啲球員都不惜將啲波係踢咗去前場，去塞咗去介俾翻個對手一個界外球佢都。但係實際上，因為你去到嗰個時候咧，俾佢哋嗰個超時係已經係，我覺得係 over 曬好多嚇。咁再加上一個咁嘅越位嘅入球咧，佢真係死於不幸，好似即係個天亡嘅佢嘅。咁嗱我又唔相信話一定要有個重心球員要嗌嘅。到今時今日，佢哋即係英超球員啊，唔需要。其實你睇到班尼斯佢都好清楚知道嘅。他將啲波係啊清翻出去，唔會響後面。因為你如果你話老實講句真話咧，去到嗰度就加時到，仲有少少時間，你響度話攞住個波係啊震啊震，對手我就真係唔震，啱啊！你響你門口，我一搶到你就死火啦，啱嘛？我唔同意你嗰個講法嘅。你簡單做咗上去，理得佢做，踢咗上去。佢截到都好，我仲可以慢慢組織。你如果喺呢度咧，你只有俾人壓迫，一壓迫一搶咗就冚唪到位，到拳拳到肉噶啦，已經係嘛？ 但係嗱，我唔係當然我中意同阿李 Sir 即係咁樣傾啊，大家去。 我同意你，如果你個時間長嘅唔同，你唔好立亂踢，因為你仲有機會噶嘛嚇，你情願你仲有機會攞住個波。組織翻上去，我再整多一球入球。但係而家佢已經冇嘅，就特別去到可能佢都你睇翻到個記錄入嘅，去到係保持嘅八分鐘。 係啊， 其實響個中間你話見唔到乜見唔到物，已經可能bench 裡面有人已經完場啦，夠鐘啦，已經話咗俾佢聽。但係點知佢補多兩分鐘，大佬兩分鐘喺個比賽嚟講係好重要、好長嘅時間，補多咗。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我唔知點解球證會俾到啊，因為補嗰七分鐘合理嘅，因為嗰個都係喺即係後備裁判示意要補七分鐘，但係中間七分鐘嗰段時間咧，再後咧就冇咩特別嘅傷。受傷啊嗰啲情況出嚟，需要到保持多兩分鐘，呢個真係有啲傷確嘅。咁啊冇計嘅，呢個始終個執法權喺個球證嗰度。 但係我又想即係傾一傾咧，就話如果你話作為愛華頓嘅球員，作為愛華頓嘅教練，咁我哋都已經點解我哋要特登攞呢個 case 出嚟？就係話，正如阿江少話齋。我哋唔覺意啊，將今年喺英超愛華頓，即係你失分或者輸波嗰個情況，其實好類近，就係話你臨天光就出現。咁我正話個建基於個理解，建基於咧就係話，喂，如果嗱，我唔係話啊，你就嗰個唔啱，即係話喂，你如果保持腳，人哋車路士會搶住，我明白，因為車路士而家水深火熱。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你基本連兩三腳或者三四腳的組織你都沒有辦法去處理呢，我就覺得即如果你說現在去到英超那裡這樣就真的有所保留了，因為我覺得你有能力入那麼多球，即我說愛華頓你的隊友即你的隊員那樣東西其實本身都應該具備一些質素或者怎樣，但是往往就是這樣，你即係我冇理由差三腳都甩啦，即係 因為一樣， 我同阿李 Sir 即係講 呢個。嗱，因為一樣嘢咧，就係話呢樣嘢我就有少少認同阿芬，就係話唔係講其他嘢，我係講嘅就話喺今季入邊呢啲比數同埋呢個情況唔係偶然發生嘅啦。即係你話偶然一發生就話喂，下次醒目啲啦，我哋成班佢已經係發生過好多次嘅啦。喺愛華頓嚟講係嗱，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先等聽各位聽眾睇睇段片入邊，尤其留意翻佢喺輸愛華頓反勝3-2同埋3-3嗰球波入邊， 嗰兩球 大家留意一下個人數同埋嗰個反應，然後講完睇完呢段片，我哋再翻嚟再討論下佢嚇。OK。 嗱，首先啊，愛華頓一個攻勢咧，巴利一壓壓對就左手邊邊線，嗱，他係擺烏龍，就嗰陣時就係先開紀錄嗰隊波就係愛華頓嚟嘅。嗱，巴利一壓壓落邊線啦，係啦，帕利法擺到，其實理想呢球波冇辦法噶啦，係咪啊？ 其實我覺得唔係唔係話技術上嘅問題， 左腳打中自己，右腳打中自己左腳。 其實佢係清波嘅動作。 係。 啊！咁你當其時個波埋嚟個角度，你即係你要判斷得100%準確，你就可能清啦。咁喺咁電光火石嘅嚟講咧，佢做到已經清啦。點知一個唔好彩，中翻落自己。 咁啊，喺我哋頭先講緊嘅情況之下啦，已經係米拉斯就入咗個好靚嘅波啦，然後跟住翻到嚟依度咧，就即刻啊呢個特亞高哥斯達咧就射成呢、这個。 嗱，反為我覺得咧，你轉捩點就係呢一球波。係。你先頭嗰個波點解你咁戇居？仲有對，即係仲有後衞壓住嘅，你唔需要咁心急出去。啊！一出去人哋焗住就要射你，即係要考慮過你啊，過埋你啊。 係啦，咁啊，跟住咧就愛華頓咧就肯保，差唔多臨完場嗰陣啦，就射成3-1啦。嗱，呢個波係好振奮軍心嘅，完全當時嚟講。就算個領隊咧，就都已經係振臂一呼嘅。當時我睇現場直播係， 因為基本上係佢個覺得就已經我絕殺你啊！ 呢球波係絕殺嘅，喺所有嘅傳媒都係絕殺。嗱，留意一下呢一球波啦， 有成7個。 嗱，呢個問題就係話，先唔好講有冇越位，你記得嗱，泰利嚟嘅呢個係嗱，留意個人數 啊。 由攞波照之前，先唔好講有冇越位，係白色衫嗰個人嘅專注力，係出現咗問題嘅。人係有足夠嘅人數喺呢度嘅。 後面嗰、那個， 嗱，如夢初醒嘅，然後先至發現係。 其實咧，喺呢個情況嚟講咧，即係可能個你哋覺得會係愛華頓佢自己嘅專注力不足而啊，我反而我覺得你呢場波你車路士追和係抵佢嘅，其實整場波係車路士表現好過佢嘅，只不過第一球波輸得好慘，凌晨佢即係開咗個頭唔好啊，咁但係你會睇得到一樣嘢就話，你再唔會見翻摩連奴響即係上半季領導嘅車路士嗰種啫，如果響摩連奴領導啲啊，我相信呢場波肯定輸咗90%。 係， 而家你睇到嗰個班球員去到嗰個時間，我唔理幾多噶，我都仲係咁樣壓。係，所以我就會覺得阿芬嗰樣嘢，我唔同意就係。 唔係，因為我就覺得就係話佢努力係真嘅，最低限度佢熬到即係以泰利嗰個年紀，係 啊， 能夠可以咬到最後嗰啖嚟追翻3-3啊！就是因為泰利入嗰球波，嗱我都話落唔講越位，嗱呢樣嘢都當係一種球賽一部分啦。就係出現咗一樣嘢，就係話我針對阿芬所講一樣嘢，就係話咁多個後防球員喺嗰刻出現咗一個疏忽，而嗰個疏忽就係話你俾一個打到97分鐘聯場嗰陣97分鐘，一個35歲嘅中堅，35歲嘅中堅俾佢咁樣攝入，以當時泰利嘅體能竟然係。如唔好話如入無人之境啊，係你係為時已晚啊！你發現佢嗰下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 係 可能好多人責怪愛華頓嘅後防，但係我唔會責怪愛華頓嘅後防，我會責怪中前場嘅問題。 係 第一，泰利咁樣上嚟，你有邊個去追翻佢 ？Suppose 應該係中鋒係啊，嗰啲抽翻落嚟逼翻佢。即係後防嗰幾個人去睇嘅有佢嘅目標，而家多咗一個人。第二中場點解會俾佢仲咁輕易斬個波入嚟咧？你係應該對個波對得好好，情願俾佢省啊！你再有機會提翻，係好輕易咁樣就斬翻個波入去。後防你喺呢一刻，錯誤實會有嘅。但係你如果你之前唔做，即係你做好嗰啲嘢，你就根本個後防嘅錯誤唔會出現嘅。 咁啊，阿芬有冇嘢補充？ 咁如果唔係，當然啦。阿李 Sir 講嗰個情況，其實我都認同嘅。即係問題就話發生事，而且唔係一場兩場，而係即係好似慣性地咁樣咧。除咗我要即係要睇下其他外電報道，呢個愛華頓個教練點樣去 train 呢隊波啦，或者愛華頓啲球員點樣去即係總結廿二週 愛華頓踢了咁多場嗰個情況，因為點解咧？我唔希望誒、我哋往後再可能談論愛華頓、又係呢咁嘅情況，我就覺得喂，即係因為我哋有陣時我哋喺呢度評咧，係、球迷啦，或者我哋以教波嘅經驗咧，大家去分析嗰個情況啫。即係話，如果係咧，我自己本身咧就係我嚟係檢討嘅，因為如果我帶隊咧，我真係 係啦，死其實我哋都係 我哋 呢個節目好自由嘅，我哋俾聽眾一個 A、B、C 餐三個做一個選擇。 點啊？ 即係我有我嘅諗法， 冇錯， 我唔會嗱將某即係一個責任去歸於某一小撮嘅球員。而家響整體上嘅，即係我成日我做教練，我角色就話輸波唔係一個人嘅事。 明白。 所以我唔會係怪嗰度。如果你前面做得好，我就後面。而家可能你因為你前面冇追翻落嚟，嗰度太輕易，我都唔夠時間去組織啦。因為你睇到嗰輪係好急攻㗎。好急攻嘅，因為我哋打波嘅時候，做教練遇到呢啲嘅時候，唔好講咩，翻嚟唔好你翻曬嚟先。但係唔係真係要你嗌嘅，係啊，你平時已經要做慣做，係啊，見唔到嗰種情況啊，盧卡古翻落嚟啊，追翻嗰啲，你就已經死嘅，即係變咗人對手打到個人。 OK， 係嘛？嗱，咁啊，去到呢一度嚟講啦，因為都要講翻其他球隊㗎啦，基本上係咁啊，今週賽事亦都有個雙紅會啦。咁啊，講真一樣嘢，我就琴日都有睇現場直播嘅，咁真係。我就係暈瞓咗，真係瞓著咗嘅，完全係到阿芬 send 個 WhatsApp 俾我嗰陣，我先至醒一醒，原來係啊，真係好悶，我瞓著咗。 我多謝你哋 send 個 WhatsApp 俾我 啦。我完全瞓著咗，完全基本上係咁啊，係臨尾睇到朗尼入咗球波啦，咁啊要評就冇乜好評噶啦。基本上阿李 Sir 上一周都講咗一句説話，就話兩隊波好啊好唔得過對方好多嘅情況之下，咁、你好坦白講，有咩好評咧？要鬧又鬧到去口臭啦，不如留翻啲時間。 唔係，有樣嘢評嘅咧，我都會仲係堅持翻嘅。朗尼真係一個好好態度嘅球員， 係明白， 好好態度的球員。即係你睇佢嗰一刻，佢唔係呢一場波，即係佢受傷啊，狀態唔好嘅，冇計啊。呢個係個個球員都有機會有嘅。咁沉嘅時候，你哋啲人就一沉百仔啊，快啲收山啦、啊，乜嘢啦，即係好多唔好聽嘅説話。就 even 好似車路士嘅泰尼一樣，我都係贊佢嘅。由佢遞咗係啊，好慘啊，有啲老態出現。你睇佢即係回顧翻上一場波車路士嘅愛華頓，佢就係一個咁嘅好嘅態度投完，佢覺得第一球就係由我唔小心失嘅，所以佢打得好仔細嘅。 所以一樣嘢咧，就係有個球星，一個球星咧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當你俾人哋受到注視嗰陣，同樣地你要攀上另一個層面的時候，你能不能夠成為一個 superstar， 就能不能夠在大賽拿出一種表現。朗尼是一種就是說他已經過了初出道的那種鋒芒來的， 沒錯， 他 他是一種叫做大賽球員，去到關鍵時候就會做一球，譬如好像倒掛或者會那天昨晚入了那球球樣，好像詹美華迪，其實我認同他今年他跟這個、哈利簡尼應該要肯定是這兩個前鋒最 fit， 帶去歐洲國家杯在英格蘭的地方。 你不用看他兩個，即係而家佢當 fit 嘅啫，但係佢有少少一沉就冇。 係咪去到真係叫做大賽球員咧？嗱，呢度真係要需要較長嘅日子去睇，先睇到佢往後能夠可以跳到嗰個踏板 嘅。所以我好支持阿江少之前講嘅，其實就話個教練要將阿朗尼有個調教啊，即係執過個位置俾佢打，佢可以抒發得好嘅。即係當初費爵爺將史高斯改變之後。哇！佢臨退休前仍然咁光芒嘅，即係呢個好重要咯。你將個重心唔好擺曬落去嗰度，個重點等佢分散咗落去。咁而家即係你最慘一樣嘢，佢買球員不適，即係不當。第二佢都不適當使用球員。我都始終我亦都睇過一啲外電，根本一個未成氣嘅球員，比迪都話佢即係只係一個有潛質人未成氣嘅球員， 因為 你已經捧到佢天咁高啦。 頭先阿李 Sir 所講有一樣嘢啦，我諗個反應最大咧就一定係傑斯嘅。如果佢所講嘅改變，傑斯能夠可以踢到39歲退休咧，費格遜係功不可沒嘅。因為點解咧？佢又將佢由邊鋒拱翻入去中場中路。 係啦，冇錯啦。 當然啦，嗰、那個球員都要有嗰個技術意識踢到嗰個位先得嘅。 唔 係 佢佢即係到咗佢踢咗咁多年嘅佢，即係市波都會變咗有啲好嘅唔好嘅出現啦。佢個經驗多咗啦嘛，唔係話即係經驗多咗嘅時候，佢令佢個技術唔會提升到好多，但係會改善咗噶嘛，啱啊。即係所謂改善咗，唔係佢會仲更加清楚呢、這個時間我去，呢、這個時間我唔去。啊！呢、這個時間我應該俾人點樣？我俾佢邊度已經差我好遠嘅。我預測一早企好曬啲位置，氣力都慳翻好多啦。 冇錯。嗱，咁跟住落嚟咧，就係講翻幾場波啦，就然後先最後先講翻榜首啦，因為我要承接翻往後週中嘅賽期嘅。 冇錯。 嗱，首先先講講啦，就係是呢個紐卡素啦。紐卡素咧就贏咗呢、這個韋斯咸嘅，咁啊舒緩少少壓力啦，就要睇下今晚史雲斯呢場波會點。如果史雲斯能夠贏波嘅話咧，紐卡素都係仍然落翻去一個叫降班區域，但係佢呢幾場波都復甦咗噶啦。基本上，修咸頓咧亦都第二隊波復甦咗啦，就3-0贏咗呢個西布朗。西布朗咧，自從佢攞到有足夠分數上中游嗰陣咧，好似迷失咗喎，覺唔覺得啊？李柏達係。嗱呢樣嘢咧就陣間我會留翻落嚟再講翻二次嘅，基本上係因為一隊波嚟講咧，你去到嗰個位置最尷尬，唔使降班，又將自己矮化咗，就會覺得我都爭唔到什麼歐洲賽㗎啦，攞到第十位同第七八位都分別不大嘅情況之下，係除咗英超聯嘅獎金會多少少啫，咁變咗就話而家就唔上唔落啦，西布朗係變咗係，睇波嘅人咧就會覺得好慘， 即係簡精簡啲講啦，咁。其實今週的賽事很多場都好看，你會留意一下的就是話，譬如好似波茨茅夫對諾域治啊，修咸頓對西布朗啊，紐卡素對韋斯咸啊，佢哋嗰特別前嗰兩場咧，即係佢哋邊個贏就嗰位置就調轉噶啦，變咗唔同啊。咁而家紐卡素即係起碼佢贏咗韋斯咸嚟講咧，即係。韋斯咸不是話真係場波打得好曳喎，都好喎。但係贏咗，起碼幫到紐卡素嘅就係個球員對爭取留班嘅護級嘅咧，就信心好多。 曼城咧，李 Sir， 4-1，佢淨係同阿係啦。 曼城嗰場波咧，即係如果佢能夠場波咧都打成咁就好好嘅。啊，嗰場波其實水晶宮個表現唔係好曳嘅，其實。最主要的轉捩點咧就係話響 阿古路 響個復甦嗰度咧，就係令到水晶宮個後防咧搞唔掂佢，真係搞唔掂，所以搞到要輸到四球。因為其中三球波都同阿古路有關係嘅。咁就佢自己入一球啦，做兩個助攻啦。咁你諗下佢個復甦幾重要啊？ 係，咁啊講真一樣嘢啦，如果以阿古路嘅前鋒嘅質素水平上嚟講咧，喺世界上嚟講，雖然佢出道有一段長時間，但係人都知道啦，喺現今歐洲或者世界球壇係最缺乏有兩個位置嘅，一個就係前鋒，第二個就係中堅。呢兩個位置就算你有錢，暫時喺市場買唔到嘅，即係好多人都抨擊邊隊波爭後衞，邊隊爭後衞。其實佢哋唔係唔想買後衞啊！喺現成嘅目前嘅歐洲市場、世界市場入邊，你要揾一個能夠踢到，假設你踢到拜仁後穆雷克後防、皇馬後防、巴塞羅那後防或者曼城後防嘅球員，就算有好多人抨擊話曼聯後防都有問題，但你買後衞真係好難。而家呢個市場嚟講， 其實曼城啊教練啊領隊咧。他應該很慶幸有阿古路這個球員，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早前已經開到聲，他話不會留下了，他能夠仲咁搏，即係好有職業道德呢個球員，佢仲即係響佢相遇，他就好搏命。咁我亦都先頭我哋閒談都傾過阿芬話，喂，場波好似換阿古路嘅時候，佢好似 唔多開心 喎，好愕然喎，即係其實。我都感覺到一樣嘢，因為我亦都記得留意當初嗰刻，阿古路行埋去咧，亦都領隊又冇抽彩佢嘅，大家陰差陽錯咁樣分開咗一個向左走向右走咁嘅咁常情況。反觀第二個換嘅時候出嚟啊，又會拍下佢膊頭，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咁，你作為一個領隊，你係即係少加啲咯，係嘛？你睇到個球員。我當你 係真係唔中意佢換佢出嚟都好。喂喂，休息一下啦，你休息下一場啊，就係咁樣。下仲下一場，喂，大家都好過啫，係咪？ 頭先阿李 Sir 所講嘅小家啦，就有一單嘢仲小家，不過陣間我講曬呢啲雜菜事就會攞出嚟講噶啦。 啊，其實你真係咁有錢嘅，真係唔好唔買啊！呢個球員，係你睇到個職業態度好好嘅。 係啦，嗱。咁首先講翻啦，好，琴日咁樣，雖然阿仙奴仍然逐漸榜首啦，亦都失咗兩分同李斯特城係，咁零比零，但係我覺得呢場零比零會好睇過雙雄會嗰零比一，根本上係。 大家搏拳啊嘛，大佬鬥抽。 咁跟住咧就講翻啦，就熱刺咧就四比一贏咗呢個新特蘭啦，就都係哈利簡尼好 fit 嘅，根本上係。咁史篤城李斯特城又好慘啦，馬利斯喺今季入邊已經第二次射失十二碼啦。如果喺當時攞到個現梭球嘅話咧，係應該攞三分機會好大嘅。嗱，點解我會講翻呢兩隊波咧？就喺週中入邊啦，嗱，兩位拍檔去分析一下啦，就係話李斯特城將會喺第四次今季將會對住熱刺，但呢場波亦都唔係話可以放鬆埋氣踢，因為點解咧？係爭入足總杯嘅十六強。 明白。 咁點睇？李 Sir 講先。 嗱，場波其實咧，我好欣賞阿士倫維拉嘅呢場波打得，即係佢除 李斯特城對熱刺足總杯喎。 哦，足總杯嗰場，我以為你講先頭嗰場。對熱刺啊，如果呢個情況，我諗佢雲尼亞里都叫佢哋唔會放鬆噶。 係。 因為其實喺你會睇到佢嚟講，佢再唔會要留嗰樣嘢啦，佢仲要打住。即係 keep 住嗰啲球員嗰種爭勝心，即係唔會到好似有啲球隊就話喂，我啊要留呢場啊，留嗰場。即係佢要而家呢一刻，我相信如果我作為教練咧，我唔會俾佢留力，要佢哋一路係強上落去啊！要即係一路 keep 住嗰個爭勝心，就相對於等於2002年韓國阿希丁克帶韓國隊一樣嘢，我哋有機會。我要打去向住個目標去，因為如果你又話嗰場流又嗰場係放嘅時候咧，那個心態唔會好穩定咁樣嘅，有機會有時鬆懈。最慘當佢哋鬆懈嗰時候，佢再轉翻channel 嘅時候咧，佢真係嘣劈啪砌咁簡單就好咧。有時個心理質素一唔好嘅時候，反為你想轉翻緊張嗰陣時，佢翻唔到去。嘅時候咧，抽翻唔到身佢咧，你就輸埋仲大鑊。所以我一定情願 keep 住佢打。即係我成日都話之前有我講緊利物浦曾經都試過啦，季初嗰陣時啊，羅渣士，一贏咗波又縮降又剩咁啊，跟住又俾人哋就追和，跟住輸埋添。就係又係啊！當你要贏嘅時候，唔好話一球波，我哋穩手啦咁樣。往往就係俾個機會人嚟嘅，我情願我撳住佢嚟打，入唔到先算啦。入唔到，即係我哋成日教波都係攻佢射唔入唔緊要，佢執波開球門圓球龍門球啫。你喺度顧住扭咧，俾人搶咗你就少咗一個人㗎啦。 咁阿芬點樣睇啊？李斯特城對於呢次第四次對住呢個熱刺個晉級情況 咧？嗱，呢場波即係唔使即係，其實 sorry 啊，唔使講嘅，大家都會喺電視機旁咧留意呢場波。留意呢場波個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我記得上一場李斯特城對熱刺嗰個聯賽，佢贏咗，即係雲尼亞你贏咗熱刺，佢。兩個教練即係嗰個握手嗰度咧，即係嗰個感覺，我覺得，雲尼亞你即係佢冇覺得咩嘅，因為我其實而家中意睇李斯特城嘅教練或者嗰隊波，佢點樣嚟緊踢 呢？係啦，跟住嗰啲 即係嗰啲賽事。點解我話個精彩咧？就係、是、其實往往好得意嘅，就係、是、能夠有一兩隊波啊，喺一個聯賽裏邊對咁多次，咁多次都係精彩嘅啦。即係我諗近年 好難得。 咁而我覺得啊，熱刺喺嗱佢琴日贏咗波之前，喺另外嗰、那個對啊，我唔記得，唔好意思啊。即係其實熱刺咧，我之前我都談論過。不差，即係個表現由舊年一路踢上嚟，其實好平穩啊，好乜嘢？不過即係又係嗰句，即係我哋大家留意咗第二啲嘅。咁好啦，去翻呢個李斯特城對熱刺，往往之前嗰幾場波，大家都會覺得啊爭啲，打和，然後跟住李斯特城贏一比零聯賽， 好啦，而家呢個足總杯，對唔住啦，即係我唔，即係應該唔會再和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好似話齋去咗聯賽半季，而大家即係冇得留噶啦，因為即係我嘅意思冇得留咧，就唔會隱藏咩實力嗰樣嘢，而係要顯示俾自己嘅球員睇，喂，我哋要撳掣，我哋要顯示一啲即係能力噶啦， 爭標嘅力量。係 啦，咁好啦，我即係話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有些覺得啊，喂，足總杯又唔緊要啦，即係踢到佢去晉級又好，唔晉級又踢聯賽咧。我覺得李斯特城同熱刺唔係咁樣睇嘅，睇呢場波係會大家都係愛嚟做咩咧？即係話李斯特城贏就會話俾啲球員聽，我哋係實至名歸嘅王者。好啦，而熱刺要贏咧，就要攞嚟套翻上一次，我不幸輸咗俾你嗰、那個即係恥辱咁樣。所以在這些情況之下，我覺得這場球應該又是即我們說的精彩的賽事，跟我們之前遇這個雙紅會即應該不能夠再談論。 我其實在我這場球我幾睇，我會看好是李斯特城的。李斯特城的。 嗱，咁啊喺呢一節入邊嚟講咧，就差唔多完之前咧，都我都有少少補充喺呢場波入邊嚟講，我認同啊兩位拍檔所講嘅嘛。喺一季入邊其實對得太多，我自己做球迷嘅都唔想睇嘅。但係唯獨是咧呢一次咧，就係因為我都會好緊張睇，因為嗱，第一循環能夠2-2打成平手啦，跟住到去第二循環啦，佢亦都擊敗咗對手啦。咁第三足總杯初次碰頭亦都打得非常之燦爛。去到第四場波，即係今季亦都係最後一次對壘嚟㗎啦，肯定冇第五次嘅。咁去到呢場波，如果用一個淘汰賽嚟做一個終結咧，係冇一個藉口令到佢留守啊。因為點解咧？係根本今場波係唔會出現有和局，因為係要晉級啊嘛。所以係如果呢場波入邊係兩隊波會拼到最後㗎啦，所有嘅嘢基本上係。所以呢一週呢一場足總杯賽事，我亦都係肯定唔會有雙紅會咁悶。同埋第二帶出翻另一個問題就係話，李斯特城因為佢係由低上去嘅，佢矮化自己係正常嘅，亦都應該要咁做嘅。喺文尼亞你嘅角度嚟睇，我暗馬底叫啲球員一定要 boost 落去，有得爭一定要爭。但係同人哋佢亦都喺表面上為球員減壓嘅，對我嚟講就。但係調翻轉啦，熱刺喺咁多季以嚟都係首陣前列嘅話。去到呢一刻，距離聯賽榜只係得四分嘅距離嘅話，你唔想再重蹈覆轍到季尾連歐聯都打唔到嘅話咧，應該個領隊就要落下一個指令，就係話我要爭逐今屆嘅英超聯冠軍。如果唔係咧，你連第四都冇，基本上係一佢唔係第一次發生嘅啦，而且基本上係，所以就係我所講嘅嘢就係咁多啦。咁啊，亦都有兩單花水新聞啦。頭先阿李 Sir 所講所謂嘅小氣，先講小氣嗰單嘢先啦。好慘喎！等一個球員，域陀華迪斯，佢想轉會過去紐卡素，雲哥爾話：就算你今屆冇得出，下季自由轉會，我都唔會俾你喺一月轉會窗市場走。喂，邊有一個咁嘅領隊㗎？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嘅，你即係我都覺得講唔俾人走唔係一個出奇嘅事。 係。 但係問題有樣嘢，你係個方法咯。 你唔用都唔俾你走嘛？ 啊，你唔係啦，冇錯，呢樣嘢就最黑人憎啦。我唔用你都唔俾你走。 係。 啊，你呢啲咧就即係其實響足球圈，我哋球員又好，教練領隊嘅都好，你呢個只係有扼殺咗人哋個球員。扼殺咗球員，講句唔好聽，你而家。在呢度利用你喺曼聯嘅報復翻嚟，喺當年嘅巴塞時候嗰個嘢，咁呢啲咪一個唔得大體嘅領隊咯。喂，你應該可能都要同你諗下，真係要諗下，你仲喺我心中好重要噶。我係準備你係替補噶，基地亞咁樣，只要你唔係我唔用你都唔俾你走，我話大佬係人都扯火啦，大佬你擺明玩我啫，係嘛？ 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作為即係所謂而家足球咁open嘅， 都去到咁樣，係咪什麼血海深仇咧？我唔理解啊。 咁呢個你好難講嘅，有啲人真係咁衰噶嘛，真係嘅喎，唔係講古喎。 咁啊有仇亦有歡喜啦，基本上係 呢啲咁嘅 case， 香港都説見過啦啩，你唔係未見過㗎？啊呢個咁啊有人退咗休，又因為有人叫同佢嘅關係，佢又翻翻出嚟幫佢搏殺。 嗯 呢個咪就係人性嘅問題咯，呢個實有嘅呢樣。 咁啊，另外仲有一單咧，就係話呢個查理奧斯汀啦，喺舊年嚟講咧，就有留意上一屆英超都知道噶啦。佢係昆士柏流浪嘅射手嚟嘅。咁其實曾經佢係好接近喺舊年嘅轉會窗時分咧，就能夠可以投到李斯特城嘅。咁啊，後屘都係唔得啦。咁點知到咗一月轉會窗市場重開嘅情況之下咧，就剛剛上個星期就去咗呢一個修咸頓啦。咁修咸頓咧，自然會因為你前鋒線上的狀態很不穩，引致到今季成績都很差。多了查理柯士甸在這裡，幫助應該有的，會不會？ 理論上應該絕對有啦。其實 很簡單的， 你當有些球員狀態低沉的，你即係好話不要聽窮則變，變則通的嘛。如果你冇得變的，那你冇計噶啦，一路只有死下去。你有個人回嚟改過，俾佢哋唞一唞。即係你其實看到當年啊費爵爺執掌的時期，就係佢就係做得好呢一樣嘢啊。係。碧咸喺世界盃嗰個俾全英國人鬧 ，OK， 你翻屋企翻嚟，喺出面個對住個鏡頭咧個死仔抵死㗎啦，你係你鬧，跟住轉頭翻嚟喺兩個白膊頭啊，跟住唔俾佢打成，好過咗出嚟啊。同樣跟住第二個 case， 朗尼俾人講話可以召妓啊，咁樣。啊！又唔俾佢踢你個衰仔，好做唔做衰鹹濕咁啊！唔俾佢踢，翻翻出嚟一踢入一球波就即刻已經唔見啦。兩個 case 一樣嘅啫嘛。呢個就係話，如果響個球員受到外邊嘅輿論啊種種情況，你都係都要去踢嘅時候咧，佢壓力只有越嚟越大，越嚟越差。 咁 亦都相對翻喎。講翻一樣嘢，我可能對迪比個抨擊太多嘅時候，就係話問題唔喺佢嗰度嘅，問題可能係雲哥爾嗰度嚟嘅。 係， 佢死都要佢踢，你睇佢成日都要俾佢踢。 係， 係點都要換佢出嚟踢。 係， 球員喺個心態一樣，佢喂出到嚟我表現唔好，你就要我出去踢。 係， 佢好想表現好自己。 係， 但係佢嗰個心情未平復到，未揾得到自己嘅。有什麼問題所在的時候，你又要出去，他又是打回那件事，又是不好的。 不好意思，李Sir，會不會就是有一個情況，就是現在其實雲高爾，就是我們現在傾孟聯的，就是他根本上是理不到那隊波，所以他需要朗尼在這裡，因為朗尼 他不是理不到隊波，如果是這樣就真的很失敗，他是理到隊波，你應該說他沒有能力去管理好隊波。 我想我的意思就是這樣，所以他需要朗尼在個球場裡面發揮一個作用，因為為什麼呢？就像說齋，即有很多片段，我覺得就是說曼聯對利物浦又好，什麼都好，鏡頭一拍雲高爾的時候呢，他是跟其他那些助教沒有交流，即不會聊天，會不會細細聲啊問一樣嘢，沒有一個鏡頭我是看到雲高爾去跟教練商量，正正是這個，不是，可能我看不到，對不起，即正正是這個case，就好像即回應李Sir說，就說他為什麼要踢到朗尼散曬呢，即我想就是個意思，就是我想 其實你會看到的，他不會說沒有跟隔離左右有交流的，不過他的頸可能有問題，永遠向右望，不會向左望，永遠向右望，那個是他自己帶來的嘛，左邊那個傑斯的前朝功臣嘛，真很簡單，我那個明朝的將來的，來到我這個清朝怎麼可以揸 fit 的呢，一樣而已嘛，所以就 你如果一個領導層不能夠好 open 咁樣，你永遠都死嘅。 OK， 嗱，咁啊，將個問題翻翻嚟先啦，唔好扯咁遠啦。基本上係，其實如果修咸頓咧就買咗呢個查理柯士甸嘅話咧， 其實理論上係對於帕比意大利個帕利嚟講咧，就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替補嚟嘅。基本上等於即係情況而家紐卡素買咗呢個朱爾維之後咧，咁其實個進攻板斧咧，我嗰日睇到都係好咗好多嘅。基本上係，咁我亦都覺得，如果多翻一個有實力嘅射手，肯翻英超聯嗰度咧，咁都係一件好事嘅，咁樣咯。咁啊嗱，節目呢度咧就到呢度到此為止啦。咁啊就陣間再留意翻歐洲足球時段啦，仲有香港足球時段。咁陣間翻嚟再見，好嘅，拜拜， 拜拜。